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河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统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环中楼市的调控效果初显，京津冀地区部分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回落，天津价格由上月上涨0.2%转为下降0.1%。济南近日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可保留人事关系。陕西西安近日出台经济适用住房退出管理的实施细则，规定已购买经济房的家庭再次购买其他房屋时，应按照细则规定退出经济适用保障房。从6月1日起，旅客乘坐京津城际延长线天津站至于家浦各站间的动车组列车各席别票价统一实行5.85折优惠。旅客使用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购票时，既可享受同城卡折扣，又可享受延长线优惠。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开场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呢，是我今天一打开电脑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当中现在这个姑娘已经火了啊，是一个外国人跟一个郑州姑娘表白，就在大街上。然后呢，这个场面是这样的，这外国人就单膝跪着地，然后就跟这姑娘说，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好开心，你愿意做我的小公主吗？然后姑娘矫情了一下，就说，那你会永远对我好吗？会呀。你会，我比较任性哦，你会永远包容我吗？会呀。那我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打你，你会还手吗？会。不会呀。真的吗？不会呀。然后这姑娘就非常温柔地扇了这外国男人三下，当然是很温柔地扇了啊。然后扇完之后就答应了啦，很开心地答应了啊。虽然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这当场是假扇，但我觉得几个月之后肯定会真扇的。而且这姑娘边扇边哭，你不是说你会永远对我好的吗？你不是说你会永远包容我的吗？啪，这一声是那个老外还手的声音。 是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直到被疼是一种无计，但我无法完全救赎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并不让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但是那是你请不要回首，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房间，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并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走却总是那路口，但是那是你请不回首，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 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Thank you. 一零三三，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刚今天刚看到的啊，这个最近说相声的那个郭德纲，他在北京开了几场京剧专场，也算是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事情哈，场场爆满，还很多人去看京剧，所以喜欢京剧的其实还挺多的。那郭德纲自己说呢，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说相声的小学生，为京剧做了这么一点事儿啊。有人就评价说，哎呀，你这说相声的人真有情怀，来弄京剧啊，在这个年代。郭德纲就说呢，你不要听别人跟你谈情怀，只要有人跟你说情怀这两个字，那这一出口就是个骗子。情怀应该是要藏在自己的心里，是我自己想说的东西，拿出来一展示呢，就是诈骗了。那我跟你说，我对京剧有情怀，我对舞蹈有情怀，我对书法有情怀，这都是大骗子，这都是。所以情怀你要藏在心里，不舍得跟别人说，因为那是你自个儿的事儿。哎，说真的啊，我首先声明，我真不是个骗子。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谈了我的广播情怀。然后我这个记者朋友呢，跟我谈了他的新闻情怀之后，第二天就跟报社辞职了。 我看到幸福的烟火在远方，一眨眼消失在天空，冰雪覆盖了回忆，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烟已走，通往你的桥都没有，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走过我身边。 再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 到了我们今天 Joke of the Day 的时候了，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OK， 在一个非常大的动物园当中，有一只非常瘦弱的小毛毛虫，然后呢，还有一只非常漂亮的这个叫什么麻雀小姐。麻雀小姐呢，有一天就发现了这个毛毛虫，正要去开嘴吃这条毛毛虫的时候，毛毛虫就哀声地求他说：“你不要吃我呀，我可以告诉你我同伴住在哪儿，他们比我长得都肥美多了。”然后这个雀小姐说：“不必啦， I'm on diet， 我正在减肥呢。” 多盼梦境能够忘开一年，别再出现有你的画面，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让世事总相偎，你的容颜难掩面。冷心扉，冷世界，白天梦回夜不睡，心醉发疯纠结，毫不疲倦，不再埋怨，夜里体会，一一体会，多少心碎，多少醉，是泪或是笑泪，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

我心疼，你永远是上天给我的奖赏。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我宁愿我的爱不在你脚下，也不愿把你捆绑。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飞翔，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不管雨雪风霜，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你身旁。哪怕世界比你想象的疯狂，爱所以让你去找你的解答，不在乎我被留下。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悲伤，给你的也要故作坚强。不管雨雪风霜，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你身旁。只要你记得有一个人爱你，不需要代价，想做你的力量，不做你的重量。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飞翔，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不管雨雪风霜，当你需要我时候，我都会在你身旁。多遥远，我都会在你身旁。 每日一思 ，Forever the day。OK， 今天这一次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一大早起来呢，就看到了王朔说的一句话哈，他说：“我有一颗流浪的心，总妄想有一天要去放浪天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念及此，常常把自己弄得感动的要哭。可悲剧的是，第二天照样乖乖得早起去上班。”那看完这句话之后，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到了办公室呢，我就去。敲了领导的门啊，老板的门，我还话还没说出口，我们领导就说 Shelly， I understand， 我懂你要请假是吧，放你一个星期假，跟老公出去放荡天涯了，但是 Shelly 答应我不要回来跟我请产假。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在山上奔波，月光太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难听就用阴谋淹没，听说暗度淡薄，刀和魔眼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情长没有始作俑，谁来诅咒？

刚看到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心理咨询专家，他的名字叫雷鸣，在微博上特别活跃哈，也是在各大电视综艺节目上也会偶尔看到他，会做一些心理分析。那他说，很多人都有三副面孔，对方那头听好了，看看你有没有这三副面孔。第一副面孔是面对整个世界的，那第二副面孔是面对家人和朋友的，还有第三副面孔呢，就是愣生生的。一般呢，这种第三副面孔是自我的真实写照，就是你真实的样子。我刚刚想了想，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三副面孔，我应该只有两副面孔，就是化妆前和妆后。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很多微笑的话，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夜不消长，富与贵难久长，尽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人间繁雨自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渺，岁月老，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游。风萧萧，人渺渺，回忆到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那刚刚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你喜欢的表白方式哈。微信听众群当中，吴瑞留言说：“亲爱的，我愿意把所有的东西，好的东西都给你。”亲爱的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 爱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一个月光无愁，长袖连不皱，当爱你开合，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打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有后悔。走过天山飞风惊雪，去短暂可饮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两鬓发霜把秋染起，染归到绝望雪火中，纵然有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爱上爱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温柔。一边长一边伤一边多，

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城，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一路上随意唠唠嗑，听首歌啊。今天聊的呢是你喜欢的表白方式。米寇留言说，我喜欢那种特别直截了当的，能带我吃喝玩乐就很好。不过如果你听到对方说可以啊，我特别直截了当，我可以带你吃喝玩乐，我们 AA 呀，怎么样？工厂勇留言说，我认为在电影院、湖畔、江岸、山顶、公园之类的地方呢，带上一束花，然后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语言，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就很好了。他说至少大胆地说出来，接下来就要看对方怎么表态了。对方说我们能不能不要 AA。 又见你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 you